等票服务，有票价竟达原价七倍。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茶可以分为红茶、乌龙茶、绿茶、黑茶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红茶的代表正山小种和乌龙茶中赫赫有名的金骏眉。大红袍生长于福建武夷山九龙科陡峭的岩壁上，不仅产量少，而且采摘非常困难。大红袍在冲泡时会有三香：盖杯香、水中香和挂杯香，自古以来它都是历朝历代的贡品。为了让老百姓喝到闻名遐迩的大红袍，我们特意跑去了福建。 和我联系的方式呢，同样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名字雨辰主播，宇宙的雨和星辰的辰，时空音乐盒，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橘红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话，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哪着玩，懵懵懂懂的找，学会化妆，学会逞强，躲不完的迷藏。当一晚被一晚，相爱却等不在场，留留的时光，在模仿你受伤，没遇上已经散场，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网上玩，白马在跑马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床上。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的好友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 好不好？坐下。 了整整一天懒得动，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在他眼里很难说出口，跟我一样想找女朋友。说起来心里很痛，感情没成就，其实我还不坏，有点钱长得不错，为了什么没人看上我。他诺说没关系，身边还有我。 终点，好像再喊你一遍，才发现开口白茫茫一片，往事如烟，你和我之间要如何用再见去总结爱与恨的细节，或许原来太遥远，一转眼就变成两个世界，不再重叠。我好想好想拥抱你的一切，一个人的一双拥抱的只是空虚。我爱你爱你，我心没有冷却，

方面的资讯。金星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最近的主持中国式相亲时的一番关于姐弟恋的高见再次引发热议。在节目中，一个23岁的男生对一位40来岁的女性表示有好感，金星直接将矛头指向男孩的父母：你们忙工作不管孩子的时候总觉得没事儿，错了，这都是谁造成的？原因来自于父母。哦哦哦 哦，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想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如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我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妹妹拉住我 寻找停路，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丧目，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像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怎样对别人在乎，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爱爱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廊坊晴4度到-8度，首都北京晴5度到-5度，近邻天津晴4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和三河都是单号可以通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如何抢救溺水者。溺水者仍然浮在水面的时候，抢救者可以向水中抛投木板、竹竿等这样的救护器材，让溺水者抓住这些器具游上岸或者游上船。二，如果溺水者已经下沉水底，抢救者应该迅速地潜入水中急救，如果溺水者还在挣扎，最好不要从正面接近，以免被溺水者抱住而无法施救，甚至被抱入水底。抢救者可以从侧面拖住溺水者的腋窝或者下颌，然后把溺水者拖带出水面，并且采用仰泳这样的方法把溺水者拖上岸或者拖上船。溺水者上岸上船之后，不论他是否清醒，都应该清除他的口腔还有鼻子当中的泥沙杂草，脱下假牙，把舌尖拉出口外，松解衣领，以免影响呼吸。

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进怀里，梦里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怀里哄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说到越来越多的姐弟恋的出现是一件好事，说明女性获得了更多空间，获得更多的自由。虽然现在社会上仍然不乏对于姐弟恋的偏见，但是呢，从金星口里面说出来就不免奇怪了。他原来是男儿身，他的这一步可比姐弟恋迈出去的还要远，所以为什么要抨击别人的姐弟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要听到王心平《别问我是谁》，陈明《十二种颜色》，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是谁，请和我面对，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我和你并没有不同，但我的心的 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如此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一天抱着寂寞入睡。

的茫茫人海，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美好的结局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醒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翻白，你快回来，你赶快回来，我要你回来，你赶快回来。 我们今天说到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啊，姐弟恋，其实这是一个认知的误区。金星呢，他不是同性恋，而是跨性恋者。同性恋呢，是认为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都可以相恋；跨性恋者呢，则是在心理上将自己视为异性，然后再和同性相恋。他的眼光和视角完全的置换成一个普通女人的视角。而我们知道，普通女人里有很多持有的是男权思维。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几人能相聚，死也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是相守长千圈，岁岁年年。 累计投入1.1亿元，以三通两平台建设为重点，以实现3G光纤接入、百兆宽带全覆盖为标准，积极筹建教育城域网，建设教育云平台和信息中心，并对40所中小学进行信息化设备配套与升级，教育信息化各项硬件逐步落实到位， 发展框架已经搭建。截至目前，我市已为各中小学、幼儿园配备笔记本电脑1022台、一体机930台、电子白板100套，装备精品录播教室23个，初高中教师达到人手一机，小学、幼儿园70%教师达到人手一机。三合教育城域网全面建设完成，总出口为联通2G、移动1G双线路光纤接入。全市除高中阶段外的85所学校并入城域网，各学校宽带达到100兆或1000兆。云平台建设了中小学教师评价系统、中小学校督导评价系统、教学资源应用中心平台、考试题库系统、教学视频应用平台、师生互动人人通平台、OA 协同办公系统及站群管理系统，实现了教育局与学校的协同办公、统一认证、统一门户、统一数据交换，实现了教师网络备课与授课、学生学习与检测、教学评价等功能，实现了全市所有学校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我市西市区作为毗邻北京的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发展势头迅猛。2015年，市交通运输局在西市区开通调整了5条公交线路，燕郊市民出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但开通调整的力度与市民的期望，与小康社会的目标还存有一定差距。针对这一现象，2016年，市交通运输局通过聘请专家实地勘察和走访群众调研的方式，对燕郊地区公交线路进行了再规划、再设计、再部署，确保规划后的线路达到惠民、利民、便民的设计理念。目前西市区已逐步开通调整了7条干线和1条支线，投入市区公交车212辆，发车间隔5至8分钟，日发1982班次，日均客运量约6万人次，线路总长269.5公里，覆盖了西市区各主要道路、大中院校、中小学校、大型生活区、医院及商场等客流密集区域，其中5条干线和1条支线已覆盖燕郊南部区域。我市交通行有所畅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10号下午，我市多部门联合行动，对京都酒店拆建扬尘污染进行了依法处理。2017年1月9号，市大气办针对京都酒店拆建工作下发通知，要求京都酒店在拆建工作开始之前，必须制定详细的渣土运输、扬尘管控、安全生产方案，报市综合执法、建设、安监部门审批备案。据阳西大街街道办事处于1月10号上午已将此通知送至京都酒店施工方，但施工方并未按照要求上报方案履行审批手续，即私自开始拆除工作。现场扬尘污染严重，市大气办、居阳西大街街道办事处、市综合执法局、建设局、安监局、环保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要求其立刻布置雾泡抑尘，并对其施工机械进行查封，当场对施工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制定的3项方案在得到主管部门审批合格备案后方可开始施工，如在施工过程中不能达到3项方案中的标准，将对其施工叫停并进行处罚。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监管动态，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为集中整治食品药品安全突出问题，提高全市食品药品监管水平。即日起至2月底，市食安办组织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此次行动在食品安全领域、药品医疗机械领域、保健食品和化妆品领域全面展开，按照排隐患、重整改、严监管的整体思路，进一步加大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曝光力度，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关心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整改规范一批四品一械生产经营企业和3小从业者，严防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增强群众消费信心。公示，为全面掌握违法违规线索，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从即日起统一公布全市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整治工作部门举报投诉电话，对举报内容一经核实属实的，将给予举报者资金奖励。一、安全生产方面，三河市安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250110，三河市交通局举报投诉电话3153685， 三河市消防大队举报投诉电话96119，三河市建设局举报投诉电话31560001，三河市质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1123512。二、食品药品安全方面，三河市食药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1223777，三河市工商局举报投诉电话31503000，三河市农业局举报投诉电话31560600，三河市畜牧局举报投诉电话7155550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1033温馨提示，近日据热心人士反映，有不法分子冒充热力公司职工上门收取供热费用，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除两处定点收费外，绝无入户收费。此外，我公司未做出任何有关取暖费优惠的承诺，提醒您不要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望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同时，为了彻底根除各种盗暖行为，目前三河市热力总公司正联合市公安、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采取拉网式排查，对窃暖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望有窃暖行为者尽快停止不当行为。 办宣汇宽带抽奖活动开始啦！2017年2月11日前就有机会抽取网络影视盒、智能门锁立减优惠，宣汇宽带全区无缝覆盖，千户免费无捆绑，详询24小时宣汇客服71506666。 吹过，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曾经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感谢您的支持和陪伴，也希望我们播出的音乐给你带来好的心情。依然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雨辰主播，加入到节目的互动中，因为我们是陪伴你路上的好朋友，祝你一路好心情。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因为未来的雨都拉长时间，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才想你、yeah。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得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光拉长线，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 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让爱散去光芒，

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啊！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一点点靠近，这是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我要让全世界都知悉，我是你的秘密。我会一直深爱着你，深爱着你。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些晚安的额头上亲吻。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动作戏院里藏匿的情侣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戏院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 说到姐弟恋，其实呢，叛逆有时是寂寞无声的，顺服有时可能是声势浩大的，大勇有时弱怯，大怯有时也弱勇。在民间呢，常常有类似的情况，高门大嗓者的内心早已经失去了自我，寂寞如石头的人倒有可能为了理想去冒一个大险。纷纭世间有太多的表象，一一看清真的需要一双慧眼啊。 发生什么事了妈妈，你面有悲伤却欲言又止，是否我又让你担心了，是否我又让你失望。相信我是你当然的那个春阳，其实你明白的妈妈，没有人能挣脱世事的漩涡，我在拼命地证明自己，可是有些事再也回不去了，只是我看见月亮从天空陨落，是你当然的那个春阳。We'll be right back.

然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雨晨。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的新浪微博依然向你敞开，找到我的名字雨晨主播，宇宙的雨，星辰的晨，说说对于音乐的心得。好了，别走开，好音乐还在继续中，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嘉伦带来的京城音乐吧。 一直不在乎却又不放手，我猜你更需要自由。我可以退一步，也可以往前走，看你心情颜色等候。拥抱一次又一次，感动一次多一次，美好日子在一开始。我冻结一次，让一次，坚持一次，做一次，美好日子随风飘逝。再伤心一次，心碎了，就再让你最后一次。 我却越听越心痛，怎么你说的不是我？他逼我堕落什么，让你愿意来心疼后我？我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他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却不在你心中。 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3日，星期三。北京新闻网消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于用人单位招用本市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人员受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应届毕业生、需分流职工等人员，最高可享5年的岗补社补。据了解，上述补贴从4月1日起执行。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商务委、北京市农委和中国蔬菜流通协会组织于10日启动2017年保障春节期间首都市场蔬菜供应联合行动，增加节日期间北京蔬菜的供应货源，畅通蔬菜产区进京销售渠道，以保证菜品新鲜且价格稳定。法治在线今天为您讲解法律援助的典型案例，某单位职工王晶。